照，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安稳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消费，荡起小船儿； 在九十年代，它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想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； 在新千年，它大概是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香港黄金年代的十大中文金曲的榜单。这首金曲也是出自于78年第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。唱歌的人叫做薰妮，不是珍妮，而是薰妮。她是80年代中期香港一位非常当红的歌手，只是她在结婚之后退出了娱乐圈，让很多后者对她的名字知之甚少。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，他正是凭借这样的一首歌一鸣惊人，把人生哲理歌推上了高峰。每当变幻时， 过去常陶醉一乐事一般令人流泪，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，悲苦深刻藏骨髓。笑话去四季暗中追随，逝去了的都已逝去，上流泪，梦如人生，试问谁能了？石头它雕成翡翠，如情侣，你我有心追随，遇到半点风雨便撕退。

悄悄地告诉你，我满怀情意，偷偷地问问你，他可知我心意？心中